上照图的舞步是一种 晴天，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9月27号，星期四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2度，最高气温22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可能伴有小雨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2到24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4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。朝阳在12到22度，大兴在12到23度，海淀在10到22度，丰台在11到23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居庸关在12到22度，龙庆峡在7到18度，十渡在11到22度。接下来听到九来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：海蟹好吃还是大闸蟹好吃呢？现在呢，正是大闸蟹上市的时候，秋来蟹肥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海蟹好吃还是大闸蟹好吃呢？不过啊，在问题的选择上，只有小孩子才会做选择，成年人士都要，海蟹和大闸蟹都好吃。自然生长的大闸蟹呢，本在大海里出生，却偏要逆流而上跑到淡水里生活，在那里呢，他们脱壳十几次才能长大成蟹，最后又回归海洋分娩下一代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，也是海蟹吧。蟹肉上席百味淡，螃蟹体内含有丰富的脂肪和蛋白质，以及谷氨酸和天冬氨酸，这些都是鲜的保证。今年大闸蟹大丰收，记得吃大闸蟹哦。如今正值秋高气爽的季节，最适合登高望远，不只是看秋天的风景，也是强健体魄、减肥健身，可以使人的身心都能得到舒缓。处于中轴线上的景山公园可以俯瞰故宫的全景，而且门票只要2元哦。当大气磅礴的故宫整个呈现在你们面前，北京的古朴大气和现代豪华尽收眼底，那一刻便是真正的一眼万年了。如今秋风微凉，天气正好，跟家人朋友一起去玩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来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

十个男人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坏，还有一个人人爱。见你们跳出来，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，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。哈，把他骗过来，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。呀呀呀，哈，把他骗过来，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，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。 今天熊老讲，这里是早安听北京，我是云奇。关于十月份，你最期待的是什么呢？有人说当然是七天的国庆小长假了。其实啊，除了七天的小长假，工资其实也是很多人期待的事。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的要求，用人单位遇到节假日期间不能发放工资的，应该在最近的工作日发放工资。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的第七条显示呢，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，如果遇见节假日或者是休息日，应该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，至少每月支付一次，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，可按周日小时支付工资。在十一假期呢，有不少单位九月底就会发放十月份的工资了。当然呢，不一定每一个用人单位都会实施这种规定。好羡慕能够提前拿十月份工资的小伙伴们呀！ 因为单身的缘故，日子过得比较俗，刚开始有点难度，现在比较知道怎么对付。偶尔我难受的时候，就走进南面的窗户，看看世界给我是晴朗还是雾。喜欢独处并不等于许仙你在孤独，我相信当无其他救赎，人能格外的清楚。如此这般的活着，并不意味我再也不贪图，我只是比你忍得住，我忍得住。世界是一趟无尽，人生是一条路，我既不是主角，也无能决定起伏。至少我能决定怎么进怎么出，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，我威望在自己的国度。每一个旋转都感触，每一个阵阵都飘露，先彻底抽离再全部投入，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，我威望在自己的国度。我在转心直接虚无，我把青春欲望去骨，我想不是得转心连法术。因为单身的缘故，日子过得比较俗，刚开始有点难度，现在比较知道怎么对付。偶尔我难受的时候，就走进南面的窗户，看看世界给我是晴朗还是雾。喜欢独处并不等于许仙你在孤独，我相信当无其他救赎，人能格外的清楚。如此这般的活着，并不意味我再也不贪图，我只是比你忍得住，我忍得住。世界是一趟无尽，人生是一条路，我既不是主角，也无能决定起伏。至少我能决定怎么进怎么出，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，我威望在自己的国度。每一个旋转都感触，每一个震颤都表露，先彻底抽离再全部投入，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，我威望在自己的国度。我在转瞬之间虚无，我把青春欲望去骨，我想无视得转

点梦碎的声音也是我。